我一開口就說要提一提大班，我們立法會正在財委會剛剛投票完畢。你講講選舉結果，莫乃光有沒有主席做？這個未是下星期四才是，財委會沒有人改，內務都是大口狗做。不要這麼壞人，他是大口狗，梁君彥是主席，仍然是湯家驊副主席，沒有人爭的，不用投票。 財委會的結果是怎樣呢？財委會的結果就是梁耀， 結果只有23，那我們就立刻計算一下數，沒有誤會，泛民沒有內訌，也沒有倒戈雙向，長毛在樓上辦一些事。 李卓人是有重要的地區的事要，我想是汽水工人那裡就搞定了，但是有些善後的事，懷疑，所以就沒有出席。黃毓民就不在場，他就不是很知道他在搞什麼事，我們數來數去， 剛才三個剩下的都是26票，還有一票原來何秀蘭說她走出去在走廊說電話就聽不到，叮噹叮噹，但應該知道是5分鐘的事，但是對人家是無關宏旨的，我的四字詞語很厲害，無關宏旨，不是無宏關旨，無關宏旨跟大家說一聲，但是大家要記得 劉慧卿曾經做過財委會主席，那年是爆冷的，為什麼呢？就是這個，就是因為鄭經翰大班，你快點向大家，但是鄭經翰就有些事不能說，不能說，好像保密30年，因為我呢，在地上拿一些樽出來，當日其實我當年我做立法會，我和達仔負責，達仔是誰？李永達，高達，高達就負責跟建制派協調的。 那時候大家都有規有矩的真的協調了就不會爭的財委會那些就不協調了太厲害了事務委員會大家就協調當年其實我一進去立法會做立法會我覺得我們那些泛民主派就有勇無謀的也是很懶的人當年我其實就主張說根本就不應該協調 為什麼不協調呢我們那時候好像有23個人應該是立法會員那麼多就是23人嘛總之關鍵四票關鍵六票嘛幾多票即是那時候60個議員60個乘3分2即是30 不是嗎不要緊23個了我很簡單到今天我仍然都是這樣說的如果我們泛民主派是團結的話又勤力的話又真的值得我們出納稅人出糧給你們的話就很簡單的所有人報了所有委員會不協調 譬如現在有幾個現在有五個27個報了為什麼呢他這個主流的在立法會叫主流這些大食懶這些建制派立法會員他一定要每個人都要報了大家累鬥累還有一件事那些大食懶就不可以跟你每天開會的 每次就流會但我們泛民主派當然是大班不要玩東西我都這樣說其實應該這樣做變成遊戲不是這是姿態來的當你這樣做的時候起碼大家有偈談了就不是人多欺負人少了那些沒用的會你們去做重要的我們做財委會什麼會去做所以就沒有偈談的根本 但我說如果你有這些bargaining power 你一定要有一個任何談判都有力的唯一力量就是團結我全部報了他他好像你們這樣說就去倒回頭說不要玩東西了大班那就有談了那沒理由的什麼都你做了那些豬頭骨你都不是長話短說的那一次一票之差一票之差劉慧卿贏了第一次選他跟誰爭 黃怡宏是不是黃怡宏我又這樣有仗但我不夠膽確定黃怡宏第二次好像是黃怡宏第一次不是黃怡宏不要緊是因為事後捉鬼特區政府捉鬼中聯辦捉鬼究竟誰讓了票給他很難猜中很難猜但我不可以說其實當時大家記得你應該記得很難猜到誰好像報紙了那個好像報紙了那個還方便說因為我是局中人當年我們是搞定兩個建制派員投票給劉慧卿的我們是哪兩個除了你泛民李柱銘最搞事的那兩個 第二次投衛卿再選其實當時特區政府是幫他的就覺得他都做得挺好尤其是你知道劉慧卿搞定了馬時亨所以第二屆第二次他都想到莊但之後就沒有轉向了不用想了以後都不用想了你想想現在連資訊科技委員會都要爭資訊科技委員會是給民主派的所以當時善眾皆做兩年我做兩年現在不是連這些都爭因為意識形態現在管法牌管廣播所以一定要爭你明白嗎我都談今天最熱的題目就不用說了就是一個沒有人爭的位置香港真是學校長 沒有人爭的一個這麼筍的位置B8位還有地位崇高還有有官邸有校長的官邸很過癮沒有叫官邸校長的住宅很漂亮的整間屋來的獨立的來的好像幾億的浸大也不錯我覺得浸大就在廣播上一次在我們電台旁邊 但當時校長就說我不要了我租給人住租給人住的嗎當時陳坤耀去不住那裡但後來校長住那裡後來那些不是那些沒有你說寧大是吧不是浸大試過的浸大試過不住的校長陳坤耀 謝志偉是謝志偉謝志偉是謝志偉謝志偉沒有住的後來他收租金不是周學校那個英該由學校收入可能會有不同這個好事來的當年是我記憶所及謝志偉之後是誰謝志偉不是吳清輝之後一定是謝志偉吳清輝怎麼會啊誠大校長的住宅都挺好成大校長的住宅都挺好這個鬼就不好人要 全球招聘我上次說過找所有飛星國際的華籍走都走不及別人沒有個制但這個是烏烏烏走了過來真的是一個白爆爛如果你說排名港大昨天說排名排四十三這個Bistro排六十多一個四十三的大學請一個六十多的院長來做校長 的確是有點諷刺的但問題是沒有人做沒有人做很簡單肯做他也不差我真的很出奇有人說他不懂中文也不是華裔總之說他不懂中文已經沒有資格我們香港百多年的英籍歷史你千萬不要說你所以經常給文匯大公罵你你說英語語言 永遠不捨英籍如飛你真是但為何這麼蠢的位置沒有人做呢因為如果你有頭有面的人你不會做這份工的因為來到你是沒有了學術自由沒有了自主 所以懂中文的人就知道糟糕所以只有不懂中文的人就會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 每個人都是老友，以我都是老友，親家來的，你認識這麼多這些人，你認識這麼多烏蠅嗎？親家多，不是烏蠅。這些烏蠅是怎樣呢？根本你想想這個遴選委員會，當他們選這個校長的時候， 你猜有沒有諮詢過特區政府？一定有。你猜有沒有諮詢過西環？有沒有諮詢過中南海？不是去到那裡，只是去到小明道已經夠了。其實樂見其成，找個烏下來做，我就可以有個黨委書記，你就做你的校長，講英文的，你不要去做校務的事，做教育的事，但是逢一意識形態的事，就當然是黨委書記去搞的，樂見其成。 這是我的看法，至於出來說話那班就知道出來擺個姿態、抽水，亦都有人真的不滿意，這是事實，我們也尊重一些反對意見，但有些人他的意見就可以不聽的，第一個就叫陳婉瑩，陳婉瑩就沒得笑人的，說人的學歷不行，他沒有說他學歷不行，他說校的水平不是那麼高，他也有說你講一下自己， 陳婉瑩自己做教授，那不要說醜，但當時不可以叫教授，其實當時請他是叫做主任的，叫他自己做教授，不是，是鄭耀宗校長零零舍舍就說可以waive這樣，即使沒有學歷不夠學歷，但是就不叫他做教授，照去的，就叫做主任， 就沒有叫教授的，但後來他博一博一博一懵就叫了自己做教授。陳婉瑩很簡單，他染紅了，他的意思很簡單，為什麼不找個好像鄭耀基那樣的人， 鄭耀宗，鄭耀宗那樣的校長，或者鄭耀基最好，鄭耀基關照他進去那些，即是聽他說，鄭耀宗， 那麼快你又不記得了， 鄭耀宗，那時不是你說的基， 鄭耀基，當年是意圖玩殘鍾庭耀那個港大校長，後來是黯然下台那個， 被他 辣椒仔， 辣椒女女， 辣椒女，是的。 然後這個辣椒仔在外面扭著把傘出來，校長伸那裡，校長的官邸當然是扮出來，然後這個辣椒仔在外面扭著把傘，還是別人跟他擔，不是他自己擔，是別人的家僕跟他擔。然後辣椒仔在外面扮身比他，隔著鐵閘，他出都不出來。對啊，陳婉瑩來說，他很緊要，他當然是撐校長的，希望有一個類似鄭耀基，鄭耀宗那樣的人，鄭耀宗那樣同聲同氣同他同聲同氣的人做。第二件事，你知道用英文擦鞋呢？ 麻煩一點，如果找阿毛衣要找我就容易很多，我就遲於遲來的。但你那些很粗鄙的，都對，是要這樣的，柴仔很粗鄙。突然你問他那個問題，今天一開始就問他那個問題，我覺得哇，點答你，我立刻幫他答了。如果找陳婉瑩就比較差一點，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想問一下， 又有鄭耀基又鄭耀宗搞到亂， 鄭耀棠還有一個呢，現在領大校長叫什麼？領大那個鄭國漢，是不是一路鄭來的？為什麼不找鄭經翰做呢？你想啊，春秋大夢啊， 鄭經翰，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將鄭國漢講了做鄭經翰，這樣才死啊嘛。 我想問一下聽眾，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打電話進來，你情願給你投票，今天你有權選擇香港大學校長，你投鄭國漢一票，投這個叫做Matheson一票，馬飛森，Peter Matheson，我問你進來選了，但是陳婉瑩就希望選一個鄭國漢，不是鄭經翰，鄭國漢，但問題就是你問所有人，人都希望。 其實我覺得他做校長是好的，因為他真的烏下烏下的，他都不知道誰打誰，你譬如鄭耀棠走去找他，或者鄭耀棠去找他，他以為是鄭耀宗，他又會以為是鄭耀棠，又以為是鄭經翰，又要找回東西，又不知道是什麼，然後有什麼行政會，這個什麼工聯會，什麼地下黨員，就來叫我撐那些國教。 其實你問我就好事來的嘛，其實你問我就好事來的，我們聽聽反對聲音先，聽聽陳婉瑩怎樣批評人家港大校長先。好，我聽聽今天候選人見完之後，因為今天有個會， 他未見之前就說人家這篇文章講什麼， 我們讀的了，待會我們會找，你先說幾句，你之前那篇文就在信報今日全民刊登，題目叫做港大不能從時代的責任面前退卻。 他就說他有一個point有一個很重要的point，他就說這個人對香港、對中國、對亞洲地區的經驗近乎零，國際經驗就限於非洲，在香港做過國客性質的外籍考官，所以對香港認識是很差的，不行的。而且又說他不懂中文，所以他如何掌握香港脈搏，如何自校，如何領導大學和香港社會的持份者溝通等等。 然後他最後提一件事，他說香港竟然有人，我加下去跟著這句，好像鄭經翰這類的，覺得找個外國人做就最好了，等我什麼都不懂，腰骨就會直一點，就不會那麼容易鞠躬。其實他說，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外國人老外想北京擦鞋，多如牛毛，他整篇文就是這個觀點，然後今天呢， 我問你轉頭，我又加一句，如果陳婉瑩這樣的人去北京擦鞋多，還是老外多？那應該是華人面孔多的，你的八大校長個個都上去擦鞋，沒有老外在這裡，沒有的，暫時遲些會加一個，起碼有件事好做不到政協人大，起碼對港大有件事好，起碼我可以告訴別人，全香港的大學 校長做了人大政協，是我們港大沒有，中大哥也沒有，據我了解，好像暫時醫生不是的，但我很擔心這個校長做多幾年之後，就好像你老友盧維斯再加這個 再加海洋公園主席鄭志文加入中國籍我很怕這件事馬飛儀馬飛心我怕他入中國籍做了政協那怎麼辦沒有政協做的不行的我怕貴州跟彭丹一起開會那就死 見之前就說他烏烏烏烤見之後看看說什麼他的答案非常一般沒有一些具體的答覆就是教學科研等等很一般第二他誤讀了香港現在的整個大環境 這就是陳婉瑩見完他之後學術是獨立的他說完全不理解香港的大環境還有現在不需要理香港大環境現在不是講教育講人倫講文明講教育現在是高波大家要一體化要國際化那為什麼呢 所以你明白陳婉瑩說有個微言大義第日香港大學的校長一定要明白例如如果還有李克強來應該坐什麼位置如果你不明白放他韋奕迅的位置你就死定了你明白嗎韋奕迅放的位置就對了總之陳婉瑩我說第一件事他就不可以笑人的學歷因為他自己也是破格 我們的黑氣一點說吧破格總之是他就沒有資格笑人他自己照鏡子好了但有些另外副校長程介明也有批評他程介明是一個比較值得人尊重的人聽他怎樣批評他只是說他的行政今天打好這份工應付都角色各樣東西那間大學就是保持在那裡所以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很差的行政人員但作為港大的校長我覺得是差得大決 講完了他明顯就講到明了他們全球招聘竟然只有一件你不可以不理他人家真的有申請唯有來但原來西環是不收貨原來不濟叫他走那看個勢大班 你看政治勢看得很準看勢也不行當然不行但問題是沒有人肯做那就先拖著當然又不想讓徐立之做徐立之不做的了人家已經贏了人生了不是人家已經贏了 Never say never 我不會這樣說但是永不說永不說有需你聽到的消息你聽到的一定對你不要搞錯我聽到的消息未必對我也要說出來才行對他經常對的喂這件事發生之後是這個 你都聽到當日你不肯跟他續約沒有人支持他不要理徐立之想做不做如果當你知道校董會不會興趣挽留你想逼你走是不是都要走所以就不是但他是想留在這裡他還以為自己可以續約他應該就續五年他以為續多五年他有心理準備他根本走這個是事實來的這個也不怕說是的所以你說他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最近他想去北京交個心理 照肺而已交心可能心放下了在北京沒有帶下來可能既然你都肯交心 重改前非了又不出來亂說東西撐學生那就找人去砌這個鬼佬吧給你做吧一點都不奇怪那也可以的現在請不到人現在最有問題現在沒有人敲你的工作你全球招聘梁卓偉又未準備沒理由剛剛升了做院長又立即升了校長那你頂多幾年直升機嗎機會不高的我認為梁卓偉政治不正確他不會的他會做的 我看東西我讀回頭看我覺得現在出來反對那班人那班人是學者來的個個德高望族個個讀那麼多書除了陳婉瑩之外陳婉瑩跟你的資歷差不多跟你兩位陳婉瑩同你的資歷差不多同你兩位讀很多書的不過學位而已他讀你也讀很多書我也看很多書周庸也讀很多書的我看很多書周庸也看很多書不過他看那些拳術的書而已我要加一句人格比知識重要問題就是說 陳婉瑩是一個資深的傳媒工作人員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在紐約小報做的 New York Post 小報來的,Tabloid來的 接著回來香港,接著就去了鏡報,中報在紐約,接著回來香港中報 我認識他很多年,我在紐約認識他的,我們叫識於微時就算了,但問題是我看著他怎樣成魔之路 那人不要用這些字眼我簡直用我不想黑人一個人出賣自己的人格出賣自己的良知為五斗米折腰這個權力使人腐化我相信他真的深信自己那一套他是相信的他真的相信不可以還出賣我不同意他人都會改變心意怎會有離婚呢 他離婚嗎他是啊變心人是容許人變心看看變得好還是壞喂大班有一位莊晨友他在港大畢業他現在應該是港大的校友學生發展總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他今天也有見過Mavison聽聽他怎麼說莊晨友大班又有蒙毛在這裡又有吳志森在這裡陳友在這裡陳友這個電話為什麼這麼沒有聲音的又說可以的了再找他莊晨友跟他見了面之後他問對方因為陳友大家知道 他是一個失明人士但他失明人士也好他有很多國際的視野他也在洛蕭那裡做過很多年問馬菲森說他有關在非洲和烏干達工作的經驗我不知道他怎樣問他怎樣回答今天見記者的時候陳友給他60分的評分認為他的教學觀點不夠全面和具體 但一分鐘的對談,難以完全了解是否適合出任下屆的校長 這個比較客氣一點比較客觀一點是嗎陳友陳友在嗎陳友你好陳友你現在不是還在康U教做訓嗎不是啊我已經離開了康U三四年了是嗎 現在我只不過是用校友的身份今天的報紙又沒有問我自己寫錯了用這個錯誤的名字寫錯了不要緊陳友我有個大班還有毛孟靜在這裡你好你見完校長之後後任校長之後或者這個候選人之後你有什麼看法其實是這樣的我們今天這個面談呢 就只不過是一個公開表達他的意見然後我們問問題我有什麼看法呢我就覺得他是我先講我的出發點我就覺得我不是在這裡判斷到他全面性適合做校長因為有多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對談而已，很短時間，而且我只不過是有個視野，我特別針對一條問題，我就問他，因為他在非洲有經驗，所以我就由那裡出發，我就問他怎樣可以令到香港大學對於一些國際的議題，包括貧窮或者是氣候變暖，特別是可能 認識非洲，可以作出貢獻，我希望他講一些具體的計劃，比較具體的期望。對於這條問題，他的答案我就會覺得是不夠好的，因為他再重申一次說他很希望這樣做，我都說我希望這樣做。那他又再講一次他希望 可以發生，如果不是他就自己都繼續關心烏干達的了，因為他在那裡很多年，十幾年了，他在烏干達，如果他不肯做他就自己去做，我覺得他有些誠意的，但是作為校長他是領導，我希望他可以講到一些他的計劃、想法、期望，這裡我覺得就比較空泛一些。有人就說你給了他60分，是嗎？ 60分是合格的，如果真的合格，我們特首都不合格，所以都有特首做，有什麼所謂。陳友，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同不同意有些人批評他，因為他不是中國人，不懂中文，對香港不認識，你覺得如果我們撇開學術、視野那些不說，是不是香港大學一定要是一個懂中文、熟悉香港事務的人去做呢？ 我覺得不需要懂中文，我覺得懂中文是好，因為大學最近近幾年說要自己國際化，他反而鼓勵人們用英文，大學有個叫做語言 教好英文的，零零舍舍，就是鼓勵大家在校園裏面用英文，那時候徐立芝都經常用英文跟我們說話，在電梯裡跟他用中文說，他會突然彈句英文回應，這是國際大學的想法。中文會不會呢，陳友，會不會他們現在反過來所謂國際大學有第二語言，普通話都可以？ 普通話不是國際語言，你不要說，我就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英文這件事，這個你認為不是問題，陳友就很客觀，理解香港事務，我覺得看看他如果他學習速度快，都可以理解香港的事務，因為其實反正大學他是一個 應該要有一個國際視野，香港的一些比較日常甚至一些政治的事件他知道是重要的，因為他要面對香港很多不同的stakeholder或者是持份者、期望，他要學得快，就不需要一定說他之前已經知道了。有一說就是這樣的， 最好他不要知道那麼多，最好不要認識那麼多，最好不要了解那麼多潛規則，因為越認識多香港的潛規則和中國關係的潛規則，他就可能會淪為潛味權貴的一個學者。你對這種說法就說最好他不認識，我覺得很無奈，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很無奈，但是好像很現實，這種看法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學術上始終都要有少少獨立，所以陳友都開始妥協了，學術獨立是很重要的，學術的團體獨立於其社會的運作本身都是一個重要的，不等於學校其他的老師或者是學生他要脫離社會，不是這樣的， 不等於他要不懂，不過這個說法都是很無奈的。 做一些立場等等其實又不需要其實有些反對的人有個潛台詞第一大學校長應該愛國愛港第二就應該篩選門檻要高有兩種有些有期望校長應該支持 其實我覺得大學校長應該支持民主這是普世價值但陳友你會不會說現在我們談多餘你有沒有感覺呢今天談完見完面之後根本這個人大家都不收貨了連陳介明都說得這麼白了那就先不用浪費口水陳介明很不客氣其實陳介明的關心是 我比較上是關注的就是他的視野就是他對一間學府的期望就是希望大學可以做到去到哪裡譬如我剛才所說的一條問題關於回應譬如非洲或者是世界的問題譬如這樣說就是我是聽不到他一個 很有說服力的表達他只是說我會關心這件事似乎你問的問題他都說是這方面我會關心的但是你叫他說你會做到哪裡呢他好像就沒有一個方式答話到給你似曾相識一個政治的立場的問題或者知不知道香港的問題而是對於他研究學術的範圍之外的世界 陳友會不會比較公道一點我們會不會有人包括閣下在內看過他就著國際視野、非洲工作一些論文呢你說得對的所以我不想說到我已經有個結論因為我很擔心有人事先 但我沒有看過但是我今天是期望他 就這分鐘回應但我有些擔心我覺得你很公道你很公平但我覺得我有些擔心有些蠶蟲師爺可能在今天媒見記者之前做了一次訓練一個drill叫他小心講話因為香港一定要政治正確有些事情你不能說譬如民主 人權、自由、非洲的發展要擺脫中國的控制、剝削這些不能說的陳友不是這樣問他如果我是大學候選人鄭經翰我就說非洲問題我在那裡做了十幾年其實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擺脫中共的剝削中國帝國主義的剝削你怎麼說你說出來不用做了就算真的這樣想還有 你如果有些論文寫過那你快點把書燒了他不是他搞醫學的反而回應我這些問題的時候說其實在那裡中國的公司已經很活躍香港應該走快一點是嗎即是他知道的多謝你你說完這句我想說一點很奇怪一點就是香港現在的網民我都想你注意一下 因為不知為何明報還是傳媒報道了我的說法我沒有想著傳媒說那麼多 Yahoo 有些人開始說 我說莊陳友比我和吳志森甚至乎毛姨姨我在代表你們說更加清楚更加清晰陳友的視野我認識陳友這麼多年絕對覺得陳友是絕對眼盲心對不起我完全不是歧視我覺得有些人呢 有對眼都沒用的因為看不到一些他不想看的東西你明白嗎所以有對眼有很多種用法的有些人根本看不到東西陳友最低限度我覺得很敬佩你你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說他在非洲這麼久他對非洲有什麼看法這點是問得很好的我想其他人是不會問這種問題的不懂問這種問題因為我們大家太過 關心很本地的名字我們狹窄得滯首先在本地的問題去到一個地方但是陳友不是非常奇妙其實這次不是本土主義作祟去反對校長其實是外國來港的那些去反對他你要明白陳婉瑩也不是陳婉瑩現在愛國愛港你不要跟人否認啊 我認識他很多年你認識他幾年我認識他三十年左右了惜於微時多謝陳友大家打電話進來現在還有九分鐘時間不夠八分鐘時間給我轉一轉話題因為有個立法會議員在那裡你說那句那些五毛都不關事今次陳友是 那些是多餘的那些不是五毛那些是沒有知識的人沒有知識的真是今次反對這個校長不是本土主義的又不是教主又不是陳偉陳我會自稱我是本土派那些又不是范國威亦都不是毛姨姨就是那些愛國愛港的人就說完了 現在我有個立法會議員在這裡很難得我借到他的耳朵借他的耳朵聽 我從來沒有在立法會吃飯的四年我亦都從來不在立法會吃飯從來我都沒有因為我不想見到那班人我一進入立法會我第一個時間就在想什麼時候可以放學什麼時候可以走堂我沒有清楚通常有時候點完名我走過去了因為是很難頂的那班人真的不知道我不做公關的蘋果就永遠都是這樣的我都說了他們永遠當一些花標新聞很過癮立法會議員請一下我很介意為什麼立法會議員吃飯要吃鵝肝第一吃鵝肝呢 第一我們撇開那個動物的東西先說第一鵝肝就不健康的第二亦都沒有人下午吃鵝肝的會死的那有晚餐的問題就是說接著就是政治不正確等於吃翅吃這個發菜吃這個烏龜吃這個瀕臨絕種的動物以及吃這個 鵝肝是中產人的鵝肝是殘忍的如果大家知道鵝肝是政治不正確我們這個立法會怎可以去選了一間餐廳出來就陰點去成為其中一個supplier即是專做這個到會的就是這間專做鵝肝的專家美食這件事就不對的用公帑用立法會的地方 這個第一點所以我先質詢你你贊成還是反對我一定反對可不可以代表我去反對大大聲聲反對第二個問題你用什麼身份反對我要說一市民你說誰你刁民他我代表他刁民我有個外號有個大聲公刁民一大班刁民大班不是要加個一字的 刁民一大班有理由的大班人有一個大班人很大班人 你吃其他奢侈的東西我都有你 你鵝肝是真的不道德的,大家不用說了 那地方未計算,那裡不用交租,你知道那裡多少錢值租,100元一尺,如果你在那裡開鵝肝餐廳,起碼100元一尺,那裡未計算 他走來做這個到會,喂,利益衝抵到利益輸送,這是你敢寄來的 老實說我不太敢吃,400元就鮑魚肯定有事 和俄軍專門店的道會服務,這就是利益輸送,這個有點問題,吃了背脊骨落,這是有些問題,當然有問題,一定跟進,我反對,一定,刁民一大班,刁民我寫下,刁民一大班,一於這樣,後面有一大班,兼隔我也保障馬會的,因為是馬會會員,第一我也沒理由去津貼他的,津貼你那些大食懶的。 第二件事亦都有嫌疑在這裏,你為何要賄賂這件事?我最介意是鵝肝這兩個字,我覺得非常禮崩樂壞,所以我就這樣說,60分,莊子豪給60分請他,我們的特首什麼時候60分?陳茂波多少分?陳茂波多少分?陳茂波至退到20多分? 為何陳茂波做得局長,為何這個番季都不做得校長? 巴克,巴克我沒有,巴克我沒有一堆嘢了。對,你話話話,一間一間的,一堆嘢,你你你個那再頭髮地中海,你就頭髮不過你邊了。我呢上面睇落係好像巴克嘛,你可以去super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來錯地方,原來是錯的,這個人有弊,笑得我,你來錯了,你現在走了,現在走得了,不要緊,他就說離開直播室了,就分多鐘,我們回回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我看不到原來這裏也有寫今天財會、內會開會說明開始有普通話的翻譯這個無所謂我覺得有點討厭 即是怎樣有SSI 即時的是SI的以前也有一隻就是粵語一隻英語即是多個三個我懷疑他預料了很多西環的人會來下次可能是你搞錯不是西環的人全部有我怕遊客記者搞錯在我們收封那班人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有國務院有國安局有鐵路局 對話都沒有效果那都了解的可能有人會主張用這個公民抗命都是一個辦法不過就不等於說教區的鼓勵但是希望每人自己主要量身去選擇這就是上學期的功課下學期的功課就是這個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的措施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見到政府行了這麼重要的一步我們都期望教下學期功課如果地方全部起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說郊野公園佔香港 四成的地是愚蠢的话我觉得它是忘记了人要喝水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经涵吴志森毛孟静 我們今天當然重點講講香港大學的校長容許我讀一讀博客林記我剛剛看到他寫出來我都有點感觸大家聽了之後同不同意打電話來談一下 鄉鎮的議員這個人竟然成為香港總督他叫做彭定康如果用程介明那種標準彭定康一定是沒有夢想怎樣做好港督如果用陳婉瑩的標準彭定康肯定不懂中文怎樣做好港督所以香港人最懷念的仍然是彭定康是因為中國教 什麼叫中國交阿波都想到愛國愛港的那些懶只會選擇董建華曾蔭權以至是梁振英哈哈哈哈五個哈哈給你大家同不同意呢可以打來吧先其實我今天很努力很認真地看完陳婉瑩那篇文章信報洋洋幾千字待會大家聽一下我們的同事讀出來我只有一個感觸而已 陳婉瑩寫完一篇文章之後他一直解答不到我心目中的問題他自己都解答不到他寫了出來的就是這個意思為什麼大家會信任一個不懂中文的外國人為什麼覺得外國人不懂中文在香港做大學校長就是好的呢為什麼找一個他又認識香港又認識國情又知道整個大趨勢是怎樣又可以跟香港市民又可以跟內地的人溝通不是更加好嗎陳婉瑩不明白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有些香港人有這樣的想法 反過來我反而擔心如果校長中文一定懂的沒理由不懂學者去到一個層面但原來英文是很得人驚我反而擔心他失禮我們香港也擔心他不太理解真正的國際社會是怎樣這固然是個問題陳婉瑩我不知道他會怎麼看譬如一個老外一個外國人如果八大校長全部是華人的話有一天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港澳協調小組副組長李元朝先生請各位校長上去中南海坐下大家見面聊聊天教你們什麼叫愛國愛港 這個老外會不會去呢?這個老外去聽的東西會不會那麼入心入肺呢?是不是又擔心呢?為了他全世界要講英文? 是啦<笑> 我自己從這個角度看我很無奈的意思就是我不像大班那樣認識陳婉瑩認識得那麼深我無從評價但我從他看這篇文的表面我就覺得教授大班很不順教什麼仇教授你明明為什麼香港大學發展到今天經過八一八事件之後大家都覺得找外國人做當然好啦 不會那麼擦鞋不會那麼阿谀奉承不會經常要拋眉眼我情人日提出的疑問你怎知道外國人不會拋眉眼呢一樣上去很多擦鞋是外國人但香港人都覺得沒有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真的有辱斯文你明不明有辱斯文真是難堪之極我怎麼認譬如你很簡單我叫你校長你要愛國愛港校長當然唯唯諾諾認他但如果你見一個老外一個外國人你要教學生愛國愛港他心中想我愛誰國英國他們怎麼告訴他你跟一個華人面孔的人去說好像順理成章然後對方面唯唯諾諾認你好像順理成章<笑> 但這個外國人去完全是兩碼子事亦都有其他的理解始終是英國人英國你戀籍亦都英國文化裡面你經常在說愛國英國文化有句名句就說愛國主義是一個無賴的最後避難所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是約翰森 Dr. Johnson的名句 英國人經常說英國人是比較cynical的很犬儒的很尖刻的他們是對萬世的事抱很多懷疑的態度你去跟一個英國人說這些jingoism的東西是極端愛國主義真是理你都傻了好了報告一個最新消息 我看見我們直播室裏面有Now新聞的一條巴打了出來 就是港大通過委任馬飛森任校長通過了我們剛才的說法就是這麼多人出來反對我怕反對都應該凍過水現在最新消息就是通過委任我沒有看錯 你眼睛好一點是好過我你眼睛我近視你沒有眼睛好一點好過我港大通過委任馬飛森任校長再讀一次港大通過委任馬飛森任校長即是了你真的沒有搞錯了錯了賴因為現在香港電台的即時新聞還在正在審議中未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但是Now的新聞已經確認了這是港大學生會 正式的消息我們一直看好嗎我們接下來說的話會不會過時都不會過時不過時不過時它是很反映到香港有一小撮的人的那種心態沒錯我剛才說的那種無奈為什麼一定是覺得外國人就可以的不是一定可以的外國人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都覺得外國人就不會找李克強坐在中間可能這個是錯的 今日信報裏面的時事評論是由香港大學救生現任新聞和傳媒研究中心總監、教授陳婉瑩所寫的文章他的題目就是說港大不能從時代的責任面前退卻在今個星期一香港大學新校長公布一個消息 是通過教務處發送email去到全體教職員 就宣布下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推薦唯一的候選人馬飛森教授做下一任的港大校長 而到今日星期五，马教授将会同教职员、学生等等会面。 而校務委員會即日在下午開會考慮這項提名。陳婉瑩就這樣說，他又說消息成為校園討論熱點，大家尊重遴選委員會的公正性，但對馬飛森教授的資歷表示質疑。對他的醫學成就，內行人認為及格，但就不能說卓越，而有五年醫學院院長的經驗，也不能說是資深。 至於他的大學和港大比較，媒體已經有說過了，而值得深討的還有他對香港和亞洲事務的一片空白。而陳婉瑩也說到，今天的港大和41年前不一樣了。上世紀60年代他讀港大的時候，校長正正是最後一任非華裔校長羅賓遜。當時英語是香港唯一的官方語言，中文媒體很少報導，又或者討論政治問題，影響力很有限。 但是時代不同了，英文讀巴天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他質疑不知道遴選委員會到底有沒有曾經考慮過看不明中文媒體，沒辦法直接掌握香港脈搏的校長怎樣管治學校呢？又或者怎樣領導大學和香港社會的持份者溝通呢？而另外，大學要為他做多少翻譯呢？他需要多少助理和顧問呢？即使配備翻譯大隊，效果都很有限的。 因為翻譯只能夠展示字面，而其中當中的微妙語句，他們的意思怎樣令到他了解到呢？非華人當然可以學習本地的語言和事務，但就難以促成，而學習也是取決於個人的態度和質素的。由馬教授提供的有限資料裏面，是沒有跡象顯示他對地方事務可以很快上手的。筆者陳婉瑩就見到他給校務委員會的一封使命陳述。 Mission Statement， 他就說滿字空泛的原則性陳述，譬如說是要促進教學、研究，是沒有展示任何願景的，對於一些關鍵性的問題都還有誤讀。陳婉瑩也說到港大的818事件，他就說818事件之後徐立之意興難山，婉拒續約，而這兩天也有媒體重提818事件和禁錮李成康就為徐立之下馬的導火線。 但818事件調查委員會已經有定論，表示禁錮的指控並不成立。 而818事件也影響了港大的形象， 成為公關災難， 如果沒有校內校外聲討，也會鼓勵討好北京的氣氛。 但是徐立之校長在任的12年以來， 陳婉瑩就說沒有聽過港大因為徐立之的政策而妥協學術自由的事。 在另一方面，他就說不能夠因為對北京的不滿而幻想拒絕與官方來往。消息傳來第二天，外界就贊成馬教授做校長的理由，當中就包括外國人沒有包袱、非華裔校長不會討好大陸，更加有說到說洋人學者會放棄自己一生去堅持的獨立自主、學術自由的價值去屈從權勢，總比華人少得多。 也反映了反共到了盲目的崇洋心態，洋人就天生比華人更加有骨頭嗎？陳婉瑩就質疑，要知道去大陸淘金又或者討好的老外和外國大學校長是多於牛毛的。馬教授在被問及港大學術自由的問題時，就不意外地承諾將維護學術自由，但是維護學術自由有賴大學的機制， 包括課程的設計、人事制度等等。對於一個完全不懂中國和香港社會運作、中港歷史、不懂華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簡歷上見到同人文和社會科學是沒有涉獵的校長來講，他要怎樣去維護一間大學的學術自由呢？對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不無憂慮的。港大師生每日都在努力透過學習、教學、 科研開拓言論和學術的空間，如果你說只有50萬人口的英國其中一個城市就空過一個要向香港人問道的醫學教授來維護香港的自由，那真是天大的笑話。最後陳婉瑩就說到，港大面對的挑戰和機會正正就是面對變局，為港大定位、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提出新思維，繼而成為中國的發展有所貢獻的。 選出一個對中國一無所知的校長，所謂洋人不會與政治打交道，即是說不會出事，希圖無知無畏，等於從時代的責任裏面退卻，這個將會是港大的悲劇，香港的悲劇。他聽到的救生和同事的反應， 他们亦都异口同声说港大值得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才。 還有一個人又進來了，很有份，不專業，他這裡走出廚房來，你猜？嘉賓，請我回來，好，你說他要認叻，他要認叻，我說那班是烏蠅來的，這個港大輪選委員會的校董會，如果未曾諮詢過黨委書記，未諮詢過特區政府，未諮詢過巴高頭，老闆。 白骨頭就不用諮詢了，林鄭月娥也要諮詢，要諮詢梁振英，還有一個，不關事，還有一個一定要諮詢的，小明，小明就不用說了，黨委書記，還有特區政府裏面還有一個人一定要諮詢的，所有委任，很高的女人。 我想說清楚委員會才要，但校長也要嗎？現在要不要？不爭在了，如果你要問林鄭英、梁振英一定要問過他，不過我想說委任特首是不是？已經，其實已經諮詢了中聯辦了，請個老外是有理由，我已經解釋了，但他烏下烏下，但是問題正話那班烏鷹就不知道，不熟，不熟，會不會反過來那班烏鷹其實是有備而來，仍然有的放矢，他就是想著現在是復下一條埋伏的一條伏線，這個西人有什麼差池呢？就說 他一開始就問他們不行，有沒有這樣的問題？你看看地鐵的CEO現在是外國人，香港的地鐵全世界第一，紐約的地鐵全世界第九，第九不是真的排第九，是九樓，請他來做CEO，有沒有問題？你說現在有沒有問題？現在有什麼問題？ 你說香港鐵路也有的，有沒有問題？幕門未整的，那些人下去。不是，我有個問題，我今早說了你們不該跟著follow up，三天我要交報告，都沒交，都沒交，只有我口說，我都沒聽到，何時交報告？我都沒聽到，那個國產的車，沒人駕駛的車，澳洲佬來，不行了，水土不服走了，你想想， 如果香港大學校董會再加上一個輪選委員會，會不會政治不正確？ 一定是戴鋼盔行騎樓底的，所以何時輪到陳婉瑩那些出來，只是座。但是我又同意毛姨的說法，這叫做把話說在前頭，中國人有個說法，他們真的以為收不到風，真的以為可以趕走他，說兩句，他以為不是。 問題就是他表示效忠，表示我們是愛國，砰砰聲出來，我們就不理政治，我們就不是毛姨姨那些人，我們就不會說雖然是講英語業，但一定不認，雖然差美國護照都不認，陳婉瑩差美國護照，你明不明道理？我理解新聞系那裡是請很多外籍的前新聞從業員，做part-time 我不知道是part-time還是full-time，half-time，懶英文的，骨子類，他從來都知道做過一個調查，傳媒機構多數不想請港大那些畢業生，因為好高骛遠，趾高氣揚，你是甚麼調查？我未聽過，真的做過，業界的，他們最喜歡請反而最喜歡請樹人那些 平靚正快，我跟他說了， 浸大也好，浸大也好，先第一選樹人，珠海樹人，接著就浸大，然後到中大，港大考慮，因為請回來個個以為自己很巴之弊，巴之弊，所以我告訴你，我進來告訴你，正式宣布了，香港大學已經正式任命這個老外，你看看梁志雄， 梁志雄出來了， 我老友來的， 是吧？ 他做事很小心昨晚已經說你知道一定行很小心我不用打給你我不用打給你反對沒用總之梁振英就不會做一些政治不正確的事我講完了我還有一個問題沒得選擇你給共產黨選徐立芝也好你唯一就是留下徐立芝抑或要找馬菲斯 叫馬菲斯好以前你知道英國國腳有個球王叫馬菲斯嗎馬菲斯英國是啊叫馬菲斯好擔保他又會任命我想他不想做得太白太露因為其實你北京清華你會真的沒有人選你說要去那裡選大把人樂意來有彈真情過我講個秘密給你聽我有申請不過請我而已但你做漏了一件事你沒有出來開記者會 跟這些大學學位坤等你應該拍桌戲其實你說人家歧視你我歧視我因為我有同等學歷我要陪你陪到六點半你六點半我不可以走下走下來我們現在的視像暫時恢復正常我又鼓勵人們去看視像看到我們嗎現在也不是很多現在看的人都是七百一十六可不可以做一個壓力測試我們希望所有我們的聽眾一起看視像一起看視像看他到什麼時候 看會不會死看會何時會停亦都希望大家打電話進來因為始終這是一個封印的節目 關我都事關你做不到立法會議員你應該找到一個立法會議員是relevant的你是罵他有沒有找到relevant的出來我自稱立法會唯一真正關心動物權益不是出去拍照的其實不是跟立法會議員事這些是秘書處的秘書處負責用你的名義打電話給秘書長要求他回應好嗎 我現在出去打真的出去打對的如果對話都沒有效果都了解的可能有人會主張用公民抗命都是一個辦法不過不等於教區鼓勵但是希望每人自己注意良心去選擇 這就是上學期的功課下學期的功課就是這個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措施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見到政府走了這麼重要的一步我們都期望教下學期功課如果那些地方全部建了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所以說郊野公園佔香港 40%的地是愚蠢的話我覺得他是忘記了人要喝水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毛孟靜 毛姨姨你不要再說為何鄭兼漢的名字還在因為他隨時會進來那不夠專業不是隨便走他是嘉賓來的住得近就上來了你明白嗎住得近就上來了有空說兩句其實講大校長固然是一個我們關心的問題有些聽眾的網友就說他說沒有題目嗎 講大學長講那麼久整個鐘頭現在你沒有興趣就另一個問題香港學術自由是一個核心價值來的看要記住才行不只是講立法會民建聯民主黨怎樣的這些人才大家有興趣不是我不是八卦意思花水好聽但真的是的你只是講花水我有得講的很多花水講的我都大把事實也是講大到很多人來講是很隔絕 關我什麼事除了地理環境也是心情上的 你解釋給他們聽關他什麼事 為什麼說那麼久所謂香港最高學府我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緊扣譬如港大法學院忽然來了一個頭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超過十年了是啊 找不到校長,為什麼全球都沒有這個就挺好。但陳文敏呢?政治不正確。本來推薦過去做副校長的。副校長都不行啊。但都過不了。大家明白為什麼,因為陳文敏是一個謙謙的學者。 你知不知道我七一遊行時時撞到他那就不是做不到校長就做副校長也沒有說話又不會青筋暴現但你看他寫的文章公開發言的時候說的說話在佔中、人權、法律問題上的一些對外的發言徹頭徹尾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不會迴避任何有爭議的問題亦不會放棄最基本的原則擁抱普世價值這就是香港大學法學院為何受人尊重的原因要跟大家講一下一個很快的小故事很多年前在港台傳媒春秋訪問陳文敏教授他當時亦是法改會的牽頭人之一我不知道他 法改會做什麼呢就說偷拍刑事化他是完全出於好意的但我們新聞行業跟你死過偷拍你說我刑事化我還不用做新聞不用做他跟他一路講一路解釋你不可能他跟我們說你不使擔心你去到法庭就總之說公眾利益公眾利益我大佬去到法庭死了我告訴你首先我做一個記者我做每一宗新聞 會不會法庭假設你是編輯我是記者你不自心你有什麼權利你編輯你有沒有權利明知我是去犯法你叫我去犯法我喝你當然不要做如果這樣很煩大家一起不用做法改會那時候就很熱烈偷拍刑事化我們就看起來一定是箝制新聞自由採訪自由動一點就說你起碼客觀上是箝制感覺上是很差 他真的收了我不會完全歸功他但是我們很感激法律界學術界的人叫陳文敏教授港大法學院院長他是聽民間聲音的年底退休了被譽為法治的良心他的繼任人是甚麼人呢很厲害是一位新加坡的學者 Of all places 叫做何耀明 我認識的大律師是沒有人認識的他是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新加坡博立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何耀明接任法律學院的院長亦來到香港主講過關於新加坡執行死刑的問題他的學歷是專研究刑事法和憲法程序法律的事我就不多說了我不懂 但知道新加坡真的是一個法治國家是以法治國的國家假如他偷東西左手偷斬左手右手偷斬右手如果寫在法律上他就執行大家也知道新加坡政府雖然是一個 每定期會舉行選舉的國會選舉的政府但幾乎都是人民行動黨贏了對於很多反對黨的意見、聲音他看不順眼的就會告他們誹謗然後就告對傾家蕩產真是傾家蕩產贏硬的一大政府來告你一屆書生破產連國會議員都沒得做不用你坐牢 破產然後國會議員不能做於是一個反對黨選到國會議員都被人告到沒得做這就是新加坡的以法治國的士大佬我是純粹依法而治這是很多人害怕中國大陸也是依法而治他經常說熱烈支持特首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他會非法施政嗎那你說來幹什麼非法施政就拘捕他 為何他一定是依法施政呢？何耀明接陳文敏的位置，來自新加坡的一個法律學院。人家問他，你在新加坡來的，你會不會對佔中、佔中等等，因為港大有一個佔中教授，叫戴耀廷，怎樣處理、怎樣面對，他就說 只要戴教授戴耀廷履行好學院的工作，無需干預他的言論及其他行為。我聽完講是沒有什麼問題，這個說法你可以有幾重意義的。只要他履行好學院的工作，教授有40個學生給卷你改，我覺得你改得比較hea，是不是掛著搞佔中嘢啊？ 為何這個學生的分數是B減不是B啊？怎麼回答你呢？他有沒有履行好學院的工作？你任何要雞蛋裡挑骨頭，說你沒有履行好你的職責，你這個吳志森，你應該好好地主持現在這個節目。我認為你剛才說樣子不夠市正，衣服不夠好， 面貌又不夠美麗，衣衫又不夠好，一點都不專業，那就行了。你看一個人，你要說什麼都說，其實就是他背後對於一些價值的取向是怎樣，這個最重要。港大法律學院作為一個香港法治的重鎮，培養很多法律人才，你看看現在 絕大部分現在的大律師、資深大律師、律師都是港大，來自港大的。現在的律政司司長又是來自港大的。現在有很多有不同意見、同意見、同政府意見的一些法律界人士是來自港大的。如果你港大法律學院怎樣走下去，港大怎樣走下去呢，對香港的將來是很重要的。 好，我想我們講港大講了一個半小時，如果你真的覺得港大是隔攝，不講了，我們講第二件事，你說呢？ <你想說什麼? S 2> BB要讀幼稚園，為何要3天前排隊拿張表格？那件事真的很出奇，繼續是這樣，因為現在越揭就越多問題出來，因為排隊的人不只是香港家長，排隊的人也有內地的家長，有組織地，也有些情況是好像你所說的，有人代排隊。這間幼稚園就來自北區，北區大家知道那些學位 出了問題了，雙非，有些BB，有些可能留下在香港，有些可能跨境讀書等等。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教育局給了一個定心丸，他說不用怕，七成而已，佔一下，我們是有的士學位，他真是蠢。在港島赤柱有間幼稚園，北區，是啊。 然後天水圍有間幼稚園，你天水圍那裡不夠，你去港島赤柱，你傻的？環境好多，赤柱那間，空氣也好一點，聽說，你亂說，這個七成那些，你不可以只計數字。我很多年前已經跟鍾庭耀講笑，我說數字的東西可信度是up to a point， 你跟我講平均，我左腳在100度的滾水， 右腳是零度的冰，平均來說我雙腳很舒服。50度其實不舒服的，會死人的，辣親的，50度仍然是可以的，不會死人的。平均來說兩隻腳都頗舒服，但兩隻腳都會出事。 純粹講數字，不斷堅持說七成，還有真的 我昨天駕車的時候聽你舊時的節目叫自由風， 是的，你還有聽嗎？ 駕車的時候我不懂得怎樣聽D100， 你都給了一個App， 我不懂的，我還未做，我聽港台的自由風，我真的聽到錯錯地。歐嘉倫相對於黃敏剛，如果我沒有搞錯， 黃敏剛做這個所謂叫做 我只聽到有一個北區的家長在申訴希望幼稚園的校長憑良心收小朋友的時候照顧了我們香港本土的BBC真的要由一個家長這樣對著一間學校他沒有點名但你也知道哪幾間那兩間他們又不是說幼稚園就會上去女拔 女小拔然後上去女中拔不是的這純粹是因為地理環境北區他沒理由叫他過來甚至你不要說赤柱不貴遠九龍塘吃不消一出日你說什麼呢班人在那裡經常說七成我們有充沛的供應你講什麼我做媽媽我以前跟兒子選學校的時候那種 焦慮三晚睡不著他們的媽媽在那裡三晚睡覺睡覺可能有輪流的但怎樣都是在街啦傻的香港會搞成這樣是世界奇景來的為什麼要排一個幼稚園要將這些傢伙要折騰到這樣的程度然後我們的教育局的官員在那裡說風涼話然後電台節目不停地說供應是充裕的 充裕你的命好像買奶粉香港有117萬罐你在上水去筲箕灣油於是人們撲去筲箕灣然後筲箕灣對不起最後一罐賣了你去柴灣都近一點然後說好像是大埔油你又跑回大埔你說是供應充裕的但問題是為什麼會令到家長折騰呢零零舍舍 怎麼解釋呢你說回學位吳姨姨完全無論是校長無論是家長是無助的學校好像說有七十多個位現在就七個這麼亂你知道他們七個這麼亂怎麼七個這麼亂呢見家長排了幾十幾個本來不知道明天才派申請表的又派定先派定醜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剩下的那些不如你們回家吧不可以只有這麼多那些家長就不滿意為什麼說到明天派今天才又坐一輪又很生氣又很生氣但沒辦法解決如果你超過100人超過200人排隊我只有75個位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所以唯一可以做的是教育局介入 他就下去那句平均平均很夠的有些家長是神是鬼報十幾間幼稚園你都已經有變態的心態出來教育局也一樣要介入你都起碼大聲呼籲一下為什麼香港家長會害怕成這樣呢 為什麼會怕成這樣十幾間就沒有假設啦三五間一定都有的十幾間就沒有我是聽電台聽回來說他說假設如果有家長要報十幾間你都奈他不何自由市場原本就應該是供應供求是很天然很自在的 要搶奶粉、搶BB學位這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變態的狀態但變態不是家長變態是制度為什麼我怕到這樣呢變態是政府官員政府官員現在不單是變態只是冷血、麻木對於這些現象我覺得態度跟菲律賓人質事件 你跟南海海難一樣你不要燒過來說說又說我沒有機會說給我說這句海難紀念悼念那天那個特首叫什麼名字梁振英支持隻字都不提有寫博我說公開支持你沒有搞錯一句都然後知道夜晚去了哪裡死人那一刻鐘 8點21分,誰知道他在哪裡呢? 人家死39個人,你是國慶聯歡晚會 是不是有線新聞,因為無線 李剛在說要全力拯救人 發自內心的感情就會出來,人人都有一些悲天悯人的天然的情緒,我們都說行公義好憐憫,但不要自稱仗義,我仍然覺得是突兀,你待會跟大班說,不過你說的,你每次來都說一次,如果聽入耳就聽,聽不入耳就算了,所以我說我們的政府官員,我特別覺得是梁振英上場之後,特別有這個感覺,那種麻木不仁是很嚴重的。 譬如我的同學邱成武,我同學,他未做官之前不是這樣,是大學同學,他做了官之後,譬如你那天說,什麼叫邱成武是我們行家,以前的經濟日報,他是大學同學,很熟的,譬如人家問他,為什麼南海可能一周年,特區政府非但沒有官方悼念活動,都沒有人參加民間的悼念活動,他的回應就是,我們已經停止了放煙花了。 還想怎樣還沒說後面那句我知道,但意思就是這樣,停放煙花和悼念活動,邱副局長,兩回事來的。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停放煙花就等於做了悼念活動了嗎?但是他有很多難處的。我知道,大家都這樣說,大家很疼著他,我都要疼著他,因為他是我同學,我又不敢踩得這麼盡。還有我仍然覺得邱成武是有點誠意的。 說他說話就很難受 就收拾心情,重新過這個新生活 我聽完之後,火都來了 我亦給老公聽講英文,老公發火,什麼假如,報告書寫了吧,然後那些死因法庭出了,假如,還唱首歌叫假如,不是只是西人,說不懂中文,就一定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只要你老婆亦給他聽,明知道你仍然有網上,你仍然有明天,明天有南華時報, 去了解這件事,你是明白的,假如,那我不怪邱成武, 你不要說現在已經認到是我們已經知道是有部門有錯失的我們會追究我是記者就立即問你是哪個部門哪個部門有錯失你說多一次Marine Department 你那個叫做什麼保安局局長叫黎棟國當年是接那些人回來的探索他不回答我是唯一一個局幾乎是不回答我的當你那些人死的完全都不理會要搞到領隊的哥哥在答問大會裡面去質這個梁振英我還看到那個片梁振英的支持者你不知道叫什麼 問菲律賓關特首什麼事啊應該要問菲律賓政府嘛你吵什麼你這樣去扯別人我看完之後這班人是不是人來的這班給了錢你就這樣你最多不出聲站在那裡然後接著到南丫海蘭一周年接著港北區有展學位全部官的回應是一式一樣的就是麻木不仁當你這班人死 但有沒有可能是他其實是怕到不懂回應整個香港政府由梁振英領導依法施政他是in denial英文是簡直是他不想承認有問題in denial沒有這件事家長會睡在街上三至四天紮營或者沒有紮營滿身臭汗為了拿一個有錢學位 這個社會病了你作為教育當局你沒理由說你病了家長麻煩我事你病而已以我以前做過國際新聞的經驗我就說一定會滾到去發新社美聯社拍照上然後出了肯定是國際新聞國際笑話是啊你去到那個位置可以是吧喂我們電話1831138 這個只是上學期的功課下學期的功課就是這個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的措施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見到政府走了這麼重要的一步我們都期望教下學期功課如果那些地方全部起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所以說郊野公園佔香港四成的地是愚蠢的話我覺得他是忘記了人要喝水的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寒吳志森毛孟靜好了剛才說吳克儉就是教育局長他對於上述幼稚園的情況他有這樣的回應 他的回應跟你剛才說的那班麻木不仁的教育局的官員一樣吳克儉說呼籲家長不用擔心幼稚園學位不足強調全港各區整體有足夠學位都說赤柱有了你說話啊黃麻角也有大嶼山有很多平洲也有幾間你亂說每天搭船如果船是安全的話搭船就去大嶼山 或者去平洲或者去長洲阿公南道那裡也有亂說去長洲那裡上學局方接觸區內的幼稚園只有幾間有排隊領取表格的情況整體秩序良好我真是我的媽看完之後秩序好我的媽真的他覺得是正常的要排幾天幾夜 秩序挺好,沒打鬥 又沒打架<笑> 是怒吵了一點 那些人不回去洗澡沒問題的，你這樣排隊是人都累到媽媽都不認得，還會連不要說打鬥，連口角都免得過了，愚蠢了，退了，那吳克儉，他有心也好，我覺得他無能，不是有心無力，是有心無能。聽聽黃女士有什麼看法。你好，黃女士，請講，黃女士。 你好啊，Miss Mo，吳先生，我覺得Mr.Mason個人都來了，那些人還說是這麼難聽的說話，我覺得是很沒禮貌。不要緊，人都來了，他來見工而已，不請你都sorry，回家吧。但是你又覺得，為什麼不等他，等輪選和校務委員會決定了 然後宣佈就得了，用不用做得那麼難看，決定了too late了，覺得就你大班說的那套，有你沒有你拆定鞋先，有殺錯就沒有放過。我的想法就是可能他是不是都實在沒有人，現在唯一一個候選人，是不是都請了他先，把話先說在前頭，你就這樣說了。 我都是這樣想，弄了一個下馬威先，有些什麼差池就說炒你，老早你請你的時候已經這樣說的。 喂，你覺得怎樣呢？大家都不太認識他，我又不太認識你，又不太認識黃女士，是不是？那你覺得請一個老外，請一個洋人來做校長，你覺得如何呢？我就覺得一向都覺得英國人是他們管理、公關，對他們的學術方面都是好的。 我認為這個對香港現在的形勢是最好不過了。會不會有些偏見呢？不會靠，會不會你不覺意有些偏見，宋陽說你不只是崇洋，有些人的說法就是為什麼你覺得洋人一定很可靠呢？洋人都可以不可靠的，洋人擦鞋的，為什麼你這麼信洋人呢？ 扣帽子習慣了，我們不需要理會，最主要就是對那間學校好，否則現在港大是一直在排名榜上退，你又怎麼看？你是不是校友啊，黃女士？ 我不是，但你很愛港大，很明顯你都關心的。我愛香港，我喜歡香港。我其實想請問你們有沒有發覺，教授現在這位教授如是，香港的高官最近說話都是非常之擦鞋，又沒有誠意。好像林鄭，現在的高官很喜歡用詞彙，好像什麼 一藍色、一棕色、醞釀、方方面面、方方面面、方方面面。我最生氣最近聽到林鄭前兩天說，她的同事浪費時間在立法會，因為有拉布諸如此類在糾纏。 官員原來去立法會覺得是去糾纏、去敷衍了事。他可能真的是這樣的，內心說話。不是的，他有個想法，就你又怎麼看呢？你拉布是將一些議題糾纏不休，是浪費他的下屬的時間。只不過他下屬的時間都是我們 公共資源來的，都是公帑付的，不是他們給的。他們現在不看了，他們覺得他們的薪金、來源，所有東西都是大陸賜給他們的。他覺得是這樣。說到幼稚園，我最近剛剛看到一個內地的家長，他說他疼他們的子女不惜一切，一定要出外。 甚至上月球，我不知道你剛剛有看到。我沒有看到。去月球？他告訴你地球人危險，回去月球。他的潛意識就是不要他們的小朋友留在大陸讀書。我不知道香港那班土共會怎麼看這些心態呢？ 香港市民又怎麼看呢？我認為他不要來香港，去英國算了。 不是，他去英國了，我完全明白他不可靠，他不信任大陸，很清楚了。不過我無所謂，他不要來香港，行不行？ 我們爆棚，大哥。其實潛意識他們的家長就是很害怕大陸那班

我通常聽Archive，昨天你們說的同性婚姻，我有不太同的意見想表達，談談，不同意見就是說，你很多時候就冰一個history，Martin Luther King 60多年代出來說，I have a dream， 就是說黑人和白人的分別，是不是？ 我完全同意，因為我是唐人，我來到美國，我完全同意你說的話，但我有少許不同意的就是說，當同性婚姻和種族的differences，我是一個黑人，我就是一個黑人， 因為我是born as a black， 你明白我這樣嗎？明白，但是你說同性婚姻呢，因為同性婚姻在加州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議題來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新聞，你一定有留意新聞，就是2003年我們是全民投票是反對同性婚姻的，2008年那時候是全民反對了的。 但是同性婚姻那些人因為他少部分，因為我想你們知道三藩市是同性婚姻的基地，他們有很多大部份人是支持同性婚姻，而州長、副州長，我想你們知道是誰， Jerry Brown和Gavin Newsom， 他們兩個都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他們的情況就是問題，我覺得不是問題出現，而問題就是 因為同性婚姻的人是比較教育的，我認為我觀察得很清楚，而這些情況跟得很貼的。胡先生，不好意思，容許我打斷歌柄一點，你說這些我們完全是知道理解。 你個人的看法，你不要說三藩市，這個又支持，整班又反對。 你最反對的意義是什麼呢？我首先申報了，我是基督徒，我申報利益，但我是基督徒，但我原本不是很理同性婚姻， You just do the things you want it, okay? I don't care. 但問題情況就有問題了，我曾經想說的一件事就是他們是很有計劃的， 最近亦通過了一個法律，明年1月1日會實行的，就是AB1266。 declare自己是女仔，用什麼方式來declare？ I feel I'm a girl, I can go to the bathroom, girl shoes. 這個我們很難跟你回應，因為我們未做過自己的事。對不起，胡先生，我不是要你回應我，我告訴你有沒有個案。你容許我在這裡補充一句，一句而已，很快。沒問題。香港現在討論的問題是 性傾向歧視的立法不是講婚姻你聽我講先我還沒講完因為我覺得對不起大家不用反應那麼強烈我們心平氣和就行了在這個問題上當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見當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見我想講個事實我不是講我自己的看法我說香港現在討論的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諮詢立法都未到 是諮詢而已,有人反對諮詢,難頂的地方就是有人反對諮詢 距離同性婚姻,恕我說,還有十萬八千里 okay? 無論同性戀者是多麼有planning都好 你覺得這些人好像陰謀家也好 但要香港是同性戀結婚,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很長的距離要走 所以我們慢慢談 好嗎無論大家有什麼不同意見都好慢慢談我覺得原則很簡單原則只有一個原則只有一個原則只有一個你剛才說黑人是生出來的黑人同性戀者生出來是同性戀者他們說的行不行你先聽我說他們說 但你看不到而已問題是很多時候就是自由意志你說是這樣你證明不了我貪過癮嗎我喜歡女人的嘛你說我現在突然喜歡男人我貪過癮嗎真的是 你喜歡男人你讓我說完吧我們被你說了很久了胡先生因為你一開口就說他們的人是有計劃的任何運動任何政治的宣洩都是有計劃基督徒反對同性戀那些都有計劃你可不可以讓我說完你很快地說因為有很多電話 Okay? 有些事是自己declare的先不是我剛才已經說了一二六我declare我是女生我真的是女廁對不起因為我覺得這條法例太過荒謬我很難自信不過我查一查好嗎我上網查我上網查因為我想這個很荒謬我declare是女生我明年我declare是男生又入男廁我後年declare是女生我入女廁很奇怪搞清楚好嗎多謝你一位女小姐李小姐 阿善哥你好深哥博學多才不要這樣說博學我聽到你說博學中西我聽到他是不學嚇死我不學無術我現在說的就是港大的曾校長請說我首先說一下那些反對的人 他們有沒有批評過政府不懂管治就管香港不懂教育就做教育局長不懂環保就做環保局長不懂長遠房屋政策就做房屋局長你說得對不懂說人話的又做特首阿森哥 你讀那麼多書都沒用的我覺得沒用的我都覺得沒用我認為你寫兩個字就行了寫什麼字愛國猜到了他是啊很唏噓的還有學一門技術什麼技術擦鞋擦鞋救命真的那就搞定了那你可以做官的了是啊 但李小姐你博學多才都沒用的沒用的李小姐跟讀紙片沒有分別的在這個社會這個時代那個唏噓感是真的沒得說阿列摩你這麼堅持這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都沒用在香港當然沒有我去到哪裡都被人解僱政治不正確為何你的處境跟我一樣不過我的事發過程比你慢一點沒有你這麼一平地一聲雷 你愛國才有用,愛港都沒有用 我是愛國的,我的國家是唐詩宋詞的一套文化的中國 我認識很多李清照的 我們的中國是由孫中山命名的 以我所知,不是共產黨的中國 我們愛的就是 有沒有說錯呢因為我們很多朝代一樣愛國人一樣的我跟西人他們當年可以罵戴卓爾夫人罵到你什麼英文粗口都可以想到出來罵的但是去到世界讓我講完這句先去到世界盃英國世界盃英國隊入一球整班英國人發了開心到他認同那種血緣 自己有朋友但你說叫他認可戴卓爾夫人和他死過但英國也可能有分說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大家都可能打成死沒所謂的多元社會就是這樣是這樣的英國一向都是愛爾蘭、蘇格蘭那些一向都是什麼的 都是有種族的問題在那裡很妙的他們去蘇格蘭講英格蘭的東西妙到你口音又不同我不懂聽蘇格蘭人講英文但當然社會就是這樣人可以相安無事地生活但是我們那個警察部都是去蘇格蘭長壽訓的是啊 但是我們的環境不同香港情況有異就是這樣了呂小姐不過無論如何讀那麼多書都沒用你講的但我都不會放棄我會繼續看書我不覺得沒用尤其是我覺得教書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真的很gratifying那種春風化雨的感覺真的很自我陶醉 多謝你呂小姐我們談到這裡先都說沒有效果都了解的可能有人會主張用公民抗命都是一個辦法不過不等於說教區鼓勵但是希望每人自己主要良心去選擇 這就是上學期的功課了下學期的功課就是這個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措施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見到政府走了這麼重要的一步我們都期望教下學期功課如果那些地方全部建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所以說郊野公園佔香港 四成的地是愚蠢的话我觉得他是忘记了人要喝水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郑经涵吴志森毛孟静 我終於找到這個資料就是剛才三藩市那位先生打電話來 講這個加州的法案AB1266 最近這個州長就簽了 Jerry Brown Jerry Brown就簽了 主要是在講什麼呢主要講在學校裏面有一些性別認同障礙的學生即是說 無論是DNA和性器官 都顯示他是一個女性或男性但他認同有障礙於是覺得需要做變性手術未做之前打從心底裏認為自己不是男人或打從心底裏認為自己不是女人於是他就可以有權進入對方異性的洗手間或洗澡房這個法案簽了當然引起 很大的爭議尤其是一些可能家長反對的聲音很大怎樣叫做學辦不行呢但是我想告訴剛才那位先生其實這個跟同性戀沒有什麼關係變性跟同性戀是兩個很截然不同的議題昨天有位家長打電話來他都這樣說他用迪娜的女兒做例子 迪娜的女兒你知道變成了性她是女性後來乳房都割了如果她理解沒錯就要徹底變成一個男人當然性器官都改造了 有人認為這些變性的人是同性戀所以昨天那位女士就說如果你是同性戀不如你就徹底變成性他其實是兩回事大家知道同性戀者譬如說男人喜歡男人或者女人喜歡女人就不是說要對方變成一個女人那個男人才喜歡他就是因為性取向是男人所以男人才喜歡他所以我們異性戀的人不是很掌握發生什麼事不是很明白可以論斷人的或者判斷人的最後就是在審判日的時候才做所以加了這個法案其實在說性別認同障礙的問題就不是同性戀或者異性戀的問題這個法案是怎樣的細節我不知道我都是看資料說的所以這麼快就說同性戀者很有計劃去做好像我覺得在搞這個全世界大陰謀我就覺得 如果反過來說異性戀者很有計劃阻礙別人我就覺得反過來說異性戀者夠有計劃阻礙別人我沒有這樣說這個問題就有排講你很有興趣討論昨天TVB那件事我不是特別有興趣我只是隨口一問你是不是想談談我跟記者都說了因為昨天下午六點多好像說深夜晚才發表聲明 本來的聲明不應該這麼遲應該是星期三發表聲明結果延至昨天的晚上退了一天就發表聲明聲明是對於通訊局對無線的指控斷言否認是很奇怪的無線的聲明 現在我們最大的一點就是不准你在其他台講廣東話那我們一起講普通話可以啊一起來吧我是上海人我比你少當然啦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上海人他現在在那個聲明講上海話行不行其實可以的他不可以講廣東話講上海話行不行那你觀眾沒有人認識你不聽不到嘛打字幕嘛是啊但是打字幕你又要自己翻譯給人聽其實講火星話都行 無線的聲明就說以前、現在或者將來都從來沒有這樣的他說不可使用廣東話的政策並不存在無線立場是公司從來、現在及將來都沒有政策禁止其藝員及歌手在其他電視台節目亮相時 使用廣東話從來沒有吧他在他的合約上不會寫明不准用廣東話如違約必炒不會這樣寫但這個不成文的規定你這樣寫出來我都是理解無線你作為一個商業機構上市公司他是幾大都撐撐自己但你通訊局毛小姐首先我想更正你你說剛才跟他說沒有明文的規定沒有明文的規定明文有很多種口頭也是一種而我開頭沒有說給你聽不過你做了我就刮到你死或者說我雪藏你或者我譴責你直至你不做或者道歉為止今早也有說了大班起碼有兩個藝人 一個叫張敬軒2010年的時候在廣東話接受有線訪問後來在微博道歉 一個就是2004年的陳奕迅 陳奕迅我很記得以廣東話接受有線訪問的時候道歉非常抱歉我覺得這個行為很魯莽真的不好意思我以後會小心一個是容祖兒就用普通話我的普通話現在非常的好這個政策 這十幾年來這個政策令到我普通話說得好 不是這樣說一直爭論下去都是沒什麼意思我是無線的公關 我認為無線是不誠實但我理解他為何會有這樣的行為但最重要是通訊局昨天是通訊局一個回應報的記者他們都跟得很足的新聞有關電視行業最重要是通訊局是認可認同這個無線的聲明才發出來的那我就很震驚你有沒有搞錯通訊局有沒有查清楚呢究竟 有什麼根據就說無線是不准藝員合約原來在別的台說用廣東話如果你沒有根據的話你竟然寫了一個報告你就名譽掃地公信掃地通訊局在無線發出聲明之後他說同意無線公開聲明的字眼是啊我在電話上 我不明白你說多次他怎麼會同意你說什麼話廣廣東話你投訴然後你說成立然後你還罰則都出了罰他90萬現在人家說我都沒有控訴我的事你又同意那你罰什麼通訊局做什麼呢他是公帑營運的他是為市民服務的 無線他說是一個商業機構商業招牌你不喜歡你可以不看我們是真的真的不要看無線你不喜歡就這個是你的選擇但是通訊局是為人民服務你用的是我和你的交稅的對不起我把烏龍放了一時間抱歉吳志森sir 他最對不起那班曾經之前是撐出來感染的那班藝人即是你我不是藝人你是撐藝人那班撐感染藝人那班他間接或直接都對不起毛小姐真是好我們聽個電話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 我想回應一下因為我昨晚聽不到你和蔡智森那段對話。聽不到你上網聽回嘛，很精彩的。有啊，archive有的。是啊。都是今早聽到那個精華版，我就覺得有兩句我想跟蔡智森說，即是誰人無父母。 你是夾硬抹殺每個人的自由、公平的權利。你們昨天舉過很簡單的例子，租屋連租給同性戀者你都不能受。他不給我，這下我真的聽到發火，真的火滾。我覺得這種人已經不是說什麼權利、平權等等，你根本不是自己不是說平權，你是在做一個反歧視人，很活生生的歧視人。他赤裸裸？ 講到明我是歧視你，你吹就是意思就是這樣。不要用小朋友去做一個你想抗拒別人另一種取向的工具。他很明顯是用小孩或者用未成年的人士去做一個工具去抹殺別人對這件事的取向。 好了，這件事講完了，剛才你們說的陳婉瑩那件事，我覺得很奇怪的，一個做得校長的，他可能真的對中國文化或者廣東或者香港文化是不了解的，但是你不可以又是不可以抹殺他有權或者他有 對自己的工作有執著的去想去了解或者去想去認識的權利嘛。是啊。這個很簡單，我們不是未見過你看中日傑，即是我不說中日傑做的事對還是錯，又或者杜月世恩做的事對還是錯，但是他是願意付出他的時間在這邊，香港這個地方去了解和去學習嘛。是啊。為什麼你人家，即是很奇怪的，你是不是很喜歡一個 你敢不敢說那句話有心呢你現在問一下鍾意彭定康多還是鍾意梁振英多你問什麼人你問回大公報問和一百萬有不同你們兩位有一個比喻比喻得很好的地方就是海蘭如果比著是彭定康會怎樣做等等那個比喻他一定會對著鏡頭熱淚盈眶但也不會說他是造假不會說他矯情因為人是有基本的悲天憫人的感情但是無依我又想說 烏文論就算他真的戲子能夠戲到這樣的戲出來的話他都為你做是不是可以寫個伏字給你呢問題就是現在我們的特首連做一場戲都不願意更加不要說為死難者為屬去爭取公道是怕得要死因為怕會引起一個大控訴或者訴訟甚至說菲律賓人質事件都好都是說我不敢代這段出頭怕得罪了不知道哪些人外交就是這麼簡單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你連給不給這場戲周星馳喜劇之王也有說你教不教戲才行你連戲你都教不到你回家睡吧大哥回家睡就真的睡了 教戲能不能生都要發自內心你說政治是一個舞台你想想那些人想去表演當下你都入戲的是沒有演技那麼收工你死了九人有些事都是悲從中來什麼叫悲從中來是由中那裡來的不是說我相信人有兩種一種是真的熱淚盈眶我們說齋那種是真的悲從中來的會真的為那件事而感動的另外一種人就是他表面都可以做到這場戲也有但是偏偏現在我們的特首不是這兩者是這兩種人更遑論你這班學者我不是很明白你自己當你一個學者的角色你連一個這樣的教授你這個老外的校長你都容納不到我想請問當年殖民地時代這位小姐你當年都在讀老外教授做校長的年代實情是不是你自己當年其實很不接受這件事所以今時今刻你覺得你是做這件事為你的師弟師妹爭權呢這個真的要問他為何在我們的總理黎布而警察欺壓你的師弟師妹的時候不見你在哪裡呢他今天在篇文中說所謂禁錮李成康是不存在的他的報告說了不存在的 這件事沒有發生過沒有禁錮這回事他們可以走的他不要說推他進去他不提這件事但是簡單點說一句就是從來中國人都是逃避恥辱的一個民族逃避是in denial是啊包括我自己都是中國人我覺得可能很多人不滿意我說這句話但是這句正正就是我們的 共產黨都是做這件事逃避恥辱只會自己我們是沒有恥辱用隻手去蒙著自己遮住自己的眼睛和掩著自己的耳朵沒有這件事發生多謝你我們談到這裡林先生這個時間我們請來一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在電話上李卓人你好你好你好你講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有關於太古汽水廠的罷工事件現在所謂解決了怎樣解決法據你了解 其實我們這次整個爭取對主要目的就有兩方面一個就是比較適時員工的薪酬福利方面 譬如說員工要6點多去撿水 以前是倉庫去撿現在就要他們6點多去撿水 我們要求停止撿水應該由初務原道不應該由他們做還有一些外判的問題這些是直接的 第二個大議題就是我們的集體談判協議因為全世界的可口樂工會 有同行我落簽一些叫集體談判協議，即是大家承認工會，有些會給辦公室你，會給報，會同埋所有工作條件嗰啲咧，係同工會簽嘅。喺香港冇㗎。咁而係香港冇。咁香港如果工會簽咧，就變成一個保障啦。你同工會簽咗，第日你就唔可以違反呢個協議，就變咗就啲薪酬福利嗰啲嘢咧。 就更加是確立了，亦都工會地位亦都確立了。所以我們第二個要求就是說要有集體談判的協議權。他們這兩件事基本上就集體談判協議權，他基本上就同意說要會跟我們簽一個集體談判協議權，即是大家同意說定期開會，或者是大家有些薪酬福利條件。 各方面大家都肯簽，將來但怎樣去寫下一個條文，這裏當然我們都擔心的魔鬼的細節，他答應我們工會談定了細節條文，然後年底兩個月之後希望可以朝向簽一個協議。這裏我們一方面就因為已經可以拿到一個簽協議權，所以我們就決定是復工。 而我們國際的工會亦都是跟國際那邊談，就是說一定要監察著過程，是說真是可口可樂，香港太古可口可樂跟我們簽個協議的。第二件事就是剛才說執水那些，他就承諾了用3個月時間去解決，包括請人去請多些人去解決，讓他們不用做。本來他就說如果你要不用執水，你就扣你的佣金 給公司去有多些資源請人，我們說不可能，他亦都答應了不會要扣佣金去請人。所以基本上兩件事都解決，但是有些時間還要商量。我們因為我們工會就覺得我們復工，但如果到時談不成，我們亦都會再繼續去採取，如果需要的話亦都可以採取工人行動。 所以現在我們希望可以透過談判去解決剩下的問題，基本上他已經答應了協議的權。今天找你來其中一項最重點，你們今天出來講了一件事，開了記者會講有關於這個李兆基，即是恆地的主席。恆基地產捐農地給政府的問題，你指他們是 想繞城規會來發展農地，擔心成為壞先例。很多人說四叔好像做好事，做人做好事，捐東西都要被你罵。人家解釋一下你們的立場是怎樣。立場第一就是他的地是實際上有一個農戶在耕了成十幾二十年。農戶本身的生計就沒有了，所以首先有一個農戶，生計沒有他就不理那麼多，他就出了封信 就說要收地，已經要他趕他走了，又不講賠償，又不講有任何搬遷的安排，什麼都沒有。所以這個首先有一個受害的農戶，我們等他講得很好，就說你捐地，但你害到我是沒有了安身之所。生計都沒有了。這個就是純粹講個影響。但第二件事我覺得 大家覺得四叔簽地是好事，但現在有沒有問到一個問題，就是到底他的數怎麼計算呢？即是計算什麼數呢？很多數的啦。我講一下我估計什麼數，然後大家評一下，我聽一下大家講一下，覺得他的數是怎樣。 他2005和2011年兩次那塊地申請城規會改變用 改變用途。 2005年就要申請高樓大廈到ban了，2011年申請低密度的住宅，就一路申請不到，拖緊，然後到最近他就撤回了，他撤回就說捐地了，為什麼我說他繞過城規會呢？現在變成了房業，政府大家都知道，整得現在是要土地。 現在給了土地，政府一定過了城規會，大家會想到。好了，政府過了城規會，房協過了城規會，過了，那變成會不會是打掩護呢？什麼叫打掩護呢？你批得政府去發展那塊地，四叔隔離的地你批不批？我想問。 批的機會極大。 好了,如果是這樣,騎虎難下,你到時一定要批四竹,你沒理由不批他,你為什麼你批政府,你不批他呢? 如果四竹捐了那裡那頭的地我當然不要說了但他不是捐了捐了部分你剩下的地他會用來做什麼那他也不會計算數的我也不怪四竹他也是計算的人所以我希望今天只不過是大家攤條數出來我覺得有個危險就打掩護好了他打完這次掩護第二個來打這個掩護行不行呢 個個都說,我有成50萬尺地 我捐20萬出來 我另外30萬就拿來發展 那30萬可以過到關 本來我50萬都過不到關的 因為很多農地現在過不到關 變成這樣的方法 變成是否會出成一個先例呢? 叫做隨笨有精,舌頭就讚美 打掩護這三個字是不是新的不是內地術語來的你不要嚇我打仗打遊擊戰之類的時候打掩護就是我不是我打籃球那些就有說打掩護是嗎籃球也有的籃球有的我小時候打籃球為什麼我是這樣打掩護我的理解好像是共產黨游擊隊才搞這件事的嗎我打籃球搞這件事那時候小時候打籃球<笑> 大家都說打掩護怎樣打掩護呢但是有一個人入球另一個去滋擾一下人整件事你都說打掩護但是欲蓋彌彰一點提人都點破了現在看到了政府沒理由不知道你打算政府有什麼可以做呢我覺得其實政府本身政府沒有要他搭地政府的問題就是這樣 他亦都看到政府的弱點政府現在一味要地他一味要地他變成很難拒絕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成功你主張怎樣主張不要他的地還是即使要他的地都好他附近這個地的規劃都要嚴格地按照土地用途 我覺得第一就發展土地最好就發展那些熟的貨櫃場那些對環境有影響人家這裡好的農地你去發展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當然我們覺得就算政府可以確保給我們知覺得或者公眾覺得他是打不到掩護 他不是隨笨有精你有什麼承諾給出來我們一樣是這麼嚴謹的我們不會因為他捐了地而其他發展就一定是批他會不會呢這個我就覺得這個交給政府去確保我就很懷疑了拿到人好處你不用給人家是不是 I owe you one 大家是爭拗的我就擔心政府在這方面就前防線就會鬆散了這個政府怎樣確保到或者給我們有信心不過這個政府現在老實實你對陳茂波有信心怎麼可以給到你信心呢所以根本就沒有的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指出這件事大家都是希望引發社會討論到底我一時間有些新界的議題我就懺悔有少少掉以輕心你搞本土的尤其是我九龍西我都真的做到一仆一碌幸好有范國威跟我看那裡也看著這個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誰沒死啊我不要懷疑動機譬如你零丁丁兩個孤島出來捐了出來給政府孤島外面的地不用動車路不用弄進去四通一平不用做 全部都是政府出錢的，我由他喝一喝他的得意酸酸，當然不是那麼簡單，死叔沒有死錯人的，時間夠了，拜拜。D100 D100 講真話，談公義，好廉敏，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